叉，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和测试活动当中的气象保障服务工作。十月和十一月这两个月，北京城区的场馆赛区和延庆赛区举办了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十月八号，记者从冬奥北京气象中心了解到，目前两个赛区的气象保障服务已经启动了，服务团队陆续进驻开展服务。九月三十号，延庆赛区现场气象服务团队成员陆续到达冬奥延庆赛区气象服务中心，并从十月一号起每日发布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场馆预报和服务专报。五号，北京城区场馆赛事预报服务团队正式启动气象保障服务，每日十一时、十七时发布两次气象服务产品，不定时提供决策气象服务信息。两赛区的现场气象服务团队还分别进驻了北京冬奥组委主运行中心 MOC、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开展服务。四号 ，MOC 现场服务团队正式上岗，每日七点、晚上的五点发布两次气象服务产品，随时向 MOC 各机构提供决策气象服务信息。五号，延庆赛区现场气象服务团队选派的两名成员进驻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参加领队会，介绍天气及气象服务情况，每天向场馆运行、竞赛组织主要负责人提供气象信息和现场的咨询服务。测试赛期间，北京市气象台每日下午天气会商中增加了赛区的天气形势会商，并根据天气情况和赛事安排和中央气象台赛区气象服务团队开展联合会商。北京市气候中心将联合国家级的业务单位河北省气候中心适时开展气候预测会商。此外，围绕森林防火、城市运行、大气环境、交通运输等等，冬奥北京气象中心将做好赛区外围的气象保障服务。可以说，气象的监测对于北京冬奥会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雪上项目的比赛，比如说高山滑雪、跳台滑雪以及越野滑雪，它们很多时候都非常依赖于天气预报。比如说风速过大将会影响高山滑雪以及跳台滑雪的比赛，如果有暴雪甚至是大型的降雪，则会影响越野滑雪的比赛。因此，每日的气象监测对于冬奥会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